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，可能为了某个深情，能见上一面就有一时的高兴，冲动所以吸引， 那么容易动心，因为年轻，情歌悲伤也一样动听。当那个梦境失去生存的环境，得意也不再往昔。 纯真过悔恨，最初不会经营， 承受了痛恨，需要步步为营， 从热情渐渐爱到冷静， 都是刻骨铭心。 爱情也有生命，句不问剧情， 到 注定 是两个人 是成长 的宿 命，一路同行， 不同的命， 谁不 是 一路与爱同行。是追逐天上流星，太快的约定还是太早认了命，诱惑中摆不平， 然后浪漫不用捧在掌心，情歌淡淡情温情都是情，不用问什么原因， 盲目过悔恨那么晚才梦醒， 世故了后悔那么快就决心， 从感性渐渐变得理性， 都是刻骨 爱情也有生命， 快到长大转个不停， 结局不